由于墙太高，他的动作太急，身形没站稳的，大院里就趴下了，手枪也摔在地上。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啊，双手扶地，刚想起来，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。别动！坏了，这谁？张作霖在地上趴着，转脸看了看，一瞅啊，踩他的是个老头。这老头长得块头，足能有200斤出头，又白又胖，是红光满面。那个说能看清楚吗？能，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，那灯是照如白昼啊，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。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，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，这手也抽不回去了。老头面沉似水，两个眼逼住张作霖，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。你是哪儿来的？你真是狗胆包天呐！你瞅瞅，满脸满身都是鲜血，你杀了人了吧？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到了现在，张作霖，你看，想跑是不可能。我熊也是个死，不熊也是个亡，我怕什么？头脑一热，张作霖冷笑了一声，我老头问我吗？不错，我就是杀人的凶手。你把谁杀了？三营统领王凤平。王凤平是你杀的？刚杀的，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。你往我身后看，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，可不是吗？啊，王凤平真是他杀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张雨婷。啊，张雨婷，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。然就是我，爷爷命大没死了，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。呵呵，好样的，敢做敢当啊。起来吧。老头把脚抬起来了，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，捏呆呆发愣。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，给，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。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，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。看这老头这意思，好像个当官的，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，起码是个大买卖人。哎呦，这个院子可也不小。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，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，马的像山那么高，上面都贴着红贴，写的什么不清楚。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，张雨婷，你还愣什么？随我来。我上哪去？你少说，跟我走。没走了几步，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，就这开门，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开门！ 我看见了，从这大墙跳进去的，就跳这院子。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，老头一摆手，不准开枪，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。现在屈尊大驾，你先钻到酒楼去避一避，等他们走了再说。 哎， 那大酒楼啊，能钻进俩人去都。这老头把他领到酒楼前边，用手一指，张作霖钻里去了，人家把盖扣上了。张作霖一看这酒楼里边多少有点酒，哎呀，这酒味刺鼻子，不过呢不多，心说这可好啊，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摊上，我这拿酒洗澡啊。可张作霖一想，这老头谁呢？哎呀，坏了，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，这回可抓个老实的，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。可张作霖又一想，不对，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，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，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，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，干嘛费这事儿啊，还把我塞酒楼里，再叫官军来抓我，用不着啊。究竟怎么回事儿呢？正在这时，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清兵进了院里，为首的叫王玉坤，是巡防营的管带。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，这块头也不小啊。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，登上衣服上了马，就开始抓这凶手，把他溜的满身是汗，也没抓着凶手。那么上级怪罪下来，他如何交代？方才追赶张作霖，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，马上包围。军兵说得清楚，就在这院没出去。王管带这才砸门，等砸开门一看，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。哎呦，老爷子，实在对不起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，事关重大，卑职正在捉拿，他就跑到这院来了，没想到是您家。 是吗？你们看清楚了， 错不了，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。 那就怪了，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，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，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，我怎么看着没人？ 大卫，那 三样吧，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，对不对呢？你们搜搜吧。 老爷子，恕卑职罪该万死，吓死我们也不敢搜，但是从公论私，不管哪方面，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。老爷子，您千万可得原谅， 这什么话说的？你们为谁呀？是不是呢？跟我又没什么仇恨，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？走吧。 哎， 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，就往前一站，王胖子就挫半截，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，扁头哈腰，跟哈巴狗差不多少。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， 心说这老头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说瞎话呢？不明白， 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这军兵草草地往寺外看了看，回答着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就是没在这儿呗。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，老爷子对不起，没有，哎，大概这小子是跑了，打扰您了啊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走了我走了，不送不送，你们搜查好了，搜查了没有，好好好，那我就不送了啊，改日来喝茶，是您的，您早歇着吧。巡防营的军兵撤了，这时候打惊的也都出来了，把大门上好，刚过来老头一摆手，睡觉去吧，没你们的事了，哎哎，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。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，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，然后到酒楼前把盖一掀，出来吧，哎，没把张作霖给闷死，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，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。张作霖出来之后，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，这屋是个账房。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，身上连酒带血，没孩子模样了，哭通他就跪下了，老人家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，老头把他搀起来，起来起来吧，张雨婷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啊。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，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。我就借我个胆子， 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。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？张作霖一笑，老人家，我也是个人，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呢。说的有道理，老人家，我敢问一声，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？老高头，我叫高占山呢，我家开烧锅的，这就是占山烧锅，也叫高家烧锅。张作霖大吃一惊，这他可知道。胡老嘎没短的跟他说，在新民府老高家烧锅，那还了得吗？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，人家烧锅造出这个酒来，驰名关内外。听说他们烧过烧的酒，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，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。老高头家趁人直啊，他干嘛要救啊？张作霖不解，什么原因？高占山夫妻二人，六个姑娘，现在都已经出阁了，还有个老妹子，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，曾运还是他妹夫，跟官府沾亲。可是有一样，曾运也好，高占山也好，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汪凤亭。王凤亭有门子，将军府里有人，北京有人，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狗屁不大，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。 哎呀，曾运呢，没少受窝囊气。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，把他气得呜呜直哭。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，堂堂的四品黄堂，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。他王凤平算个什么东西？斗大的字儿，他能认得几车呀？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，在新民府横行霸道，他们爷俩狼狈为奸，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高占山就劝他：“妹夫啊，和为贵，忍为高，你呀就听我的，我呀有这个经验，出头的船子先烂。你记住，他王凤平迟早得不了好结果，叫他折腾吧，他越这样才越好呢。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平，给他们家出了气了。咱不管征运怎么想，高占山是非常高兴，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。心说只要王凤平死了，把我们眼中这钉子拔下去了，这就是我的恩人，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。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，那不是说着玩的，在这不能久待呀。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，快些逃走吧。张作霖千恩万谢，他俩这一说话呀，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。老伴儿姓于呀，娘家是青马坎的，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，一看就吓了一跳。呀，这是什么人？别吵吵，别吵吵。老头趴在老伴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，老太太猛醒。阿弥陀佛耶。我说老头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，换套衣裳快走。 不行不行啊，你听听，外头都开了锅了，他走得了吗？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啊。老头子不行啊。 那你的意思？ 我的意思，先把他藏个地方，听听风声，等风息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。 这个办法不错。我说张雨婷，来来，跟我到后边来。 正这时又有人砸门，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啊。哪儿啊？巡防营的。 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， 怎么又回来了？雨婷，你还钻酒篓，快钻进去。哎 哎呀，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，钻吧。还是那酒篓，他钻进去了。老头命人开门，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。嘿嘿嘿，老爷子，这我真罪该万死。他说我王管带， 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？你回来什么意思？ 是这么回事，他刚才卑职了，四外一找没有。 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？他不会变，他怎么没了呢？我问当兵的弟兄，弟兄们异口同音，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。就这样我又回来了。 放屁！ 哎，我说人善了人欺，马善了人骑呀。